时候七点钟有真的是有不少人就说过来了，一起同心祷告，甚至有人在进食祷告。我还鼓励大家哈，如果可能的话，能够早点来的时候哈，一起祷告哈。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真的是今天在敬拜中他降下同在，我相信在查经中的时候他也会继续的在我们心中来运行，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来看那个罗马书第三章哈。罗马书一到就是说那个就像上一次我讲的，我们把了这一段的东西，本来他在讲一段的东西，我们把它分三部分讲了，就是一章的十八节到三章的到三章的二十节，所以这地方全部都是讲从各个角度各方面在讲一件事情。那么那下面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说今天看第三部分，看看神到底要对我们讲什么，好不好？然后呢我们那个然后我想我们还是每人读一句，这样了读下来好吗？然后从第一节三章一节读到二十节，那这样就是说我看那个先从的谁，小毛这会儿开始吧哈，我们每人读一节，这样读过去。 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 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即便有不信的就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第三章 对，断乎不能，对， 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 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就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的有这话，这的人定罪是该当的。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没有毒蛇的 毒蛇的 毒气， 满口是咒骂苦毒，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 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不怕神。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所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好，谢谢。这会儿哈，从这个二十一节往后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分别了。但是呢，没有一章十七节到三章二十节，那么这个救恩也就是太廉价了，这个救恩就是可有可无了，也就没多大意义了。所以呢，他用了这么多的篇幅在做这个诊断。上次我们说这个叫诊断。这个诊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那个，你比如说你像那个，你像上周的时候，刘军有去到医院去哈做检查哈。小平说做了好多检查是吧？最后诊断结果是什么？没问题，是不是？是吗？我说那个各项指标是什么？是叫什么？还不是正常，用了一个词 perfect。所以呢，那医生有没有给他开药？这 perfect 就不用开药了，对不对？如果 perfect 再开药就破坏了 perfect。 所以呢，那就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从那个从一章十七节你读到今天，再读到三章二十节，如果你诊断完了以后说我没罪， 那后面你就不用读了，基本上你就是可以出院了哈。然后呢，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那下面就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哈。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哈，前面那时候说我们先从第三章一节这块有几个问题，一会儿我会问大家。先这样说哈，我们先一节一节往下看。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教导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先把这块分一小段，然后看看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段说什么。他问了一个问题，他前面呢上章的时候他说到犹太人也在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这块大家记住，这个分章分节都是什么后人分的，原来的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它的断章还有什么并不表明上下文没有关系的，甚至上下文关系有时候很紧密的。大家还记得这为什么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前面说了什么？犹太人和律法怎么样？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他的结论是什么呀？上章说，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啊、哦，唯有里面才做才。 在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舆论。 好，他是这样说的哈。那个，他所以呢，他这个是接着这块讲的哈。然后呢，他那个，他接着就讲说，那有人就会说了，那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原来他们也都一样嘛，给了他们律法他们也没守住哈，那就是说那犹太人跟外邦人就完全一模一样了。大家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是一模一样？有什么不同啊？什么叫神的圣言教导他们？律法交给他们。外邦人有没有律法？没有。律法是啊，外邦人有没有律法？大家说有没有？没有啊？有没有？大家到底有有还是没有？没关系，自由说，大家觉得有没有？ 外邦人自己的律法吗？ 啊， 外邦人自己。 这外邦人怎么界定啊？我们都信主了，我们。就不是犹太人 啊，现在还没说到信主这块儿哈，现在目前还没有到那块儿。现在呢，从头查到这儿的时候是说，这世界上照肉身生，照天然说只有两类人，一类人叫犹太人，一类人叫外邦人。咱们这么分，关键你看怎么分。神这么分，神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天然人呢、哦？我说天然人，比如说咱们现在分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白种人、黑种人，神不这么看，神只看两类。很有意思，你发现犹太人，后来我发现犹太人不是照血统说的，你发现非洲那些犹太人都黑的，然后呢，那哪儿的就是说，中东的犹太人又一个样，俄罗斯的犹太人还不太一样，然后呢，那个你会发现啊， 是吗？ 啊，原来呢，本来犹太人应该都是亚伯拉罕肉身子孙，都是一个血统出来，但是后来有好多皈依犹太教的人，就成了犹太人了。所以你今天看犹太，你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他从非洲还带回去不少犹太人呢。所以现在在神的眼中哈，就看两类人。我说天然的角度哦，天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出身只分两类，要么叫什么犹太人，要么是外邦人。犹太人有什么特点？ 有律法。 有律法。原来什么叫犹太人？犹太人就是相信什么？相信律法，相信不是心中的律法。其实刚才有人说我们外邦人也有律法是对的，就看你对律法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你说是那个只是一个律法来讲的话是这样的，但是呢他这块解释了，他说什么叫犹太人呢？犹太人最大的好处跟外邦人不同的就是什么呢？神的圣言，神的律法赐给他们。你像我们过去没信主，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心中有没有良心？上一章说了，那也是个律法，对不对？对，那个叫良心，内心的是非之心，叫什么恻隐之心，我们给他老祖宗孟子给他下定义，对不对？但那个律法跟神的律法能不能相比？ 不能。那个律法是什么？相对的，是变化的。但是呢，神的律法是什么？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掉。所以呢，神说犹太人到今天为止的时候，你不要小瞧犹太人，认为犹太人有他独特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当然假犹太人不算，他说不是按割礼了就叫犹太人，当然犹太人一定受割礼哈。他说你得看他，就是说凡是神的话托付给他们的就是什么，真犹太人，他们接纳这个。然后呢，但是后面我要问大家一下，他说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呢？然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是信什么？不信什么？ 神的圣言。 哦，对，你们好棒。有的人呢误会，常常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倒着往回听，所以读会读错了，说他们不信主，不，还没到那步呢，是神的律法教给他们。有的人呢是从心里往外相信这个律法，然后呢他相信的特点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遵从律法。如果相信了却不遵从的话是不可能的，那不叫相信的。所以呢他们得到了这话的时候，上一章讲了有一些犹太人是什么，不遵从这个律法的，他们知道也传讲，但是自己却不，大家还记得吗？不做，是不是？他们明知律法说什么，但是呢却不做，这个不叫信。如果你要信了律法的一个特点会什么，就会去做。那我们大家知道犹太人呢能不能把律法全做全了，但是呢神早就知道不能，所以呢在摩西的律法里边还有什么东西？ 献祭。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能做全的旧约的律法他们是可以守全的。为什么呢？他们做不到神的每一句话，一定会犯错，但是神早就预备了赎罪。如果你犯了罪不赎罪去，不照着做去赎罪，这个人就叫不信。他们没有说，神从来没有说他们能靠自己把它做全了，可以一阵儿做全了，但有的时候就做不全。但是神给他们什么？赎罪的立了这个。这就说明什么？你要信摩西全部的律法，你就可以怎么样照着生活。所以这个地方讲不信就是不做，犯了罪也不献祭，这个就叫不信对律法啊。然后呢还有什么？故意犯罪也叫不信啊。然后呢他说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这个神的信实是指什么？是律法。你知道吗？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如果你犯了罪不献上祭的时候，你一定要什么？承受那个咒诅。律法会不会认为你不去献祭就改变了呢？不会，只有你去改变。你不变你就在咒诅底下，你变了呢神就什么赦免你。好，所以呢摩西的律法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除了那个十诫以外还有很多献祭的条例。如果没有献祭的条例，那就不叫一个完整的一个律法了。所以呢旧约和新约的总原则是不变的。今天我想问大家一点，今天律法变没变？ 没变。 今天律法的一点一划都没变过。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那个什么，不要小看，大家千万不要存着另外一个心，就是说什么呢？神改变了，把律法废掉了。 No， 律法绝对不会废掉的，就如地心引力从来没有废掉一样，律法也绝对不会废掉的。然后他说什么？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这个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引用了诗篇的一段话，是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大家知道这是引用诗篇的哪一块吗？莉莉那个肯定有，你是串珠圣经吗？啊，合本的哈。 没有串珠哈，老师那个是串珠的，也不是串珠。我查了一下，它是诗篇51:4，我们不在这儿查了。即使你查过去，原话也不一定足字足句都是一样的。哈，这个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往往都是用什么？用意义来引用。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时候呢，也原来是希伯来文，但是后来呢，等到耶稣时代的时候，他们通用的版本是叫70世译本，是希腊文译过来了，但意义都不变，就是说不是那么字句那么意的。所以呢，他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哈，有这样一话，就是总结上面的。我不知道读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两句话不太理解， 深度的含义哈。他说这里的你，大家能知道吗？是谁吗？你，这地方的你是神的意思哈，神。诗篇就是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就是说神在责备我们的时候绝不会什么冤枉我们，不是他把标准改了，哦，对 Steve 就一个标准，对我跟你讲，地心引力对大家所有地球上的人都一样的话，神的律法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他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绝对是什么？绝对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任何的不公平、公义、公正啊，或者说任何的这方面。然后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大家可不可以？我知道有人，包括犹太人里头，今天所谓的犹太人里，也有人同意律法全遵守，也有人把律法切割，这部分同意，那部分不同意，也有呢议论的，外邦人更是议论律法，就连基督徒也议论律法。但是呢，可不可以认为我们的议论就能改变律法呢？由着你来，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变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关于这块，这回呢就是这块就说这个意思。 我就想加一个，就是最英文这块挺有意思，就是最后那点好像是跟他那个中文的有点不太一样，我理解是 prevail when you judge， 就是当你审判的时候你可以得胜。就我的理解啊，就是 when you judge， 就当你去审 judge， 应该当然是用审判或者用 judge， 应该是要说论断又不太对，对吧？他说当神 judge 的时候他可以得胜，对吧？那 judge 的这些我的理解就是说应该是审判，对吧？可是就是可是从英文看跟中文翻译的好像不太一样，对， 那个你把英文说一下，就是他的读一下英文。 他说prevail when you judge， 就是当你 judge 的时候你会 神，这是神，你是神的意思， 是 吧？好，还在后面一句。 不，这就是后面那句。 前面那句。 前面那句是 you may be proved right when you speak， 这前面那句没有问题，前面那句跟翻译的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说当你说话的时候，你会被证明是 right， 那可以理解成公义。只是后面那我觉得好像，但我不知道我这一本有没有其他人有其他的一本可以看。 大家其实后面那句跟这句话的本，就是说我知道译法不一样，但是本质一不一样。他说你当你审判的时候，当你审判的时候，神审判的时候你会得胜，跟这个意思没有任何冲突。我后来发现圣经，新约圣经的原文是什么？大家记住吗？圣经的原文是什么文？ 希腊文。 所有都是翻译的，他只能把它意义表达出。但是后来我发现不管各种译本的时候本质都不变，但是中文和英文真的有，包括所有英文不同的版本，你比如说 King James 和那个就是什么 Word English 那个还有点区别哈。但是你会发现本意，你就像刚才柯宁说的这个，那个说当你审判的时候你一定会得胜的，和你被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大家觉得呢？但是我觉得两种意思都包括在里头。有的时候我就看各种译本的时候，那个常常是互相补充的，因为有希腊文在翻译成这种文字的时候，它没办法把它的意思全都包含进来。但是我后来发现的时候，他们往写一补充的时候，反而更全面。 谢谢柯宁，我是觉得本质的意义没有区别。他说你会得胜的啊，被人议论的时候，甚至你被别人是，我有的时候哈、啊，不知道我不懂希腊原文，但是希腊文有时候它那个语态还有什么之类，好像就语法跟这些的不同，所以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那个他找不懂。你看刚才那个是说他被别人审判的时候，被你看这个中文有点像说被别人议论的时候 judge 的时候他也能得胜，但那个呢是他 judge 别人的时候他也得胜。其实呢总之的意思是说神会怎么样，不受这个限制，不受限制哈。不知道还有特别好，谢谢柯宁。这个 我想他这个主要说的就是前面一句话，就是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妄。 阿、 嗯、就是强调这个，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感觉哈，任何的环境可能挺多的时候都是虚妄，就我们自己的感觉、 嗯， 神是真实，就是记住这一点。 阿门。 他是真实。 阿门，谢谢。他你看无论是那个柯宁那种那个英文的翻译和中文的翻译都说明了这个实质，就是什么神是真实，人都是虚幻的，包括前面这个。所以第一段讲的一个中心意思就是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幻的。我不知道这块呢还没有大家能够理解吗？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莉莉呢觉得还可以吗？这个还可以了啊，可以。对对，我们一起读。你看那个就是说那个我们这样一点点的哈看啊，好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要往下看了哈。我其实照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啊，我先停着。他这讲了两个弱哈，他说我其实照着人的常话说，而且呢这地方还加上了我们。我知道有好多人就像上一章那个你哈，我跟你讲那地方真的有无数的，你怎么理解都得去的。我说那个没有绝对的哈，这个地方的我们也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我和小毛我们俩人在这屋，然后我就说我们，但是呢现在我又加上了这一半人，我说我们，只有我说的时候我知道这我们包括多大范围，然后我说我们可能包括我们整个教会，也可能包括我们所有的小组的所有人。所以待会儿我们再来看，就是很有意思。这个呢定义的时候，我却照人的常话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却照人的常话说， 那就英文可能比较清楚。 嗯 ，I am using a human argument. 啊 ，human argument， 对，好，谢谢，好。那这个就翻译了，这个大家都清楚了哈。人的常话说就是用人能懂的话哈，用我们这个降低这个标准了哈，然后来说哈。那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的不义显出神的义来，可以怎么说呢？哈，那说那个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有的人会这样想的啊、哦。有时候照人的理解力，人会有时候会这么想、哦，说是什么呢？说是我们不义显出神的义来，你看。要是没我们神的义哈，你看我们还是有好处的，我们把神的义给显出来了，就像我错了才显出你是对的来了哈，我也有功劳哈。然后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那么你还不应该生我气，你知道吗斯蒂夫，你显得显出好来是因为我比你差啊，所以要没我你就显不出你的好来了，所以你不应该生我的气。常话有人这么说的，有人这么想， 红花需要绿叶，就是这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所以呢，红花不能生那个绿叶的气，你知道吗？是不是、啊？所以呢，律法多亏有我们这样的，然后才显出这个律法来，更好，是不是、啊？然后呢，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这种讲法，或者想过这样？有点诡辩了哈，是吧？然后呢他说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即使人不犯罪，神的公义公平，神的那个属性，神的律法的圣洁始终是那样。我只有我们人哈认为必须得比较，认为我们人中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我就得需要有一个什么，有个更好的比较我的时候，我才能够有上进心。 然后呢，有一个比我更差的时候，我能活得快乐一点，这是人。所以人的思维有时候也会在这个里边呢，也会在这个里边。所以他先把这个驳斥了，他是说，那个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认为神是审判者，他的标准是永恒不变的。即使所有的人都是义人，都达到标准了，那么他仍然是不变的，他仍然是圣洁的，他不需要什么用罪来衬托他。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问题，没有，那我们就再往下看。若神的真实认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要受审判，好像罪人呢？这个地方更有意思，他就是说，那个你知道吗，我作恶我就给神更多荣耀了，显出神的荣耀来吗？你发现，我告诉大家哈，我在说这个可能离我们远一点，用律法。信主以后有没有人在想说，我犯罪越多，神你看显得耶稣更荣耀，他的那个救赎更 powerful 更有，所以我就肆意犯罪没关系，认为呢反正呢我的罪就显出他的恩典吗？ 有这样的， 有没有这样的心思？如果你要有就很危险 了，是真心 呀。你要这样的说，大家你知道吗，律法的时候给你让你知道罪，你要说哎呀反正我们也做不到律法，所以呢我们就不在意了，我们就犯了就犯了嘛，反正大家的那个都一样嘛，然后我也不去献祭也不去赎罪，这在旧约就叫不信。在新约，若是我们犯完了罪以后却不用耶稣基督的恩典去洗净他的时候，犯完了就犯完了无所谓的时候，其实你离这个不太远了。我不是说那些想要脱离罪暂时还软弱中还没有能力推离罪但心中厌恶罪的，我乃是说半推半就的在罪中说反正神已经都解决了，带着罪活吧，而且还爱着罪，这你离这个就有点危险了。我跟你讲说这有点题外话了哈，这地方就是说反正显出神的荣耀来嘛，我也不去献祭，旧约的时候就要什么犯了罪就要怎么样严格的要照着神的说的要怎么样，要献上什么牛羊的血，是不是？你我们读旧约书千万记住，神的律法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呢，所以你要有，我们要有颗敬畏的心，你要没有敬畏的心呢哈，人就会轻忽罪。旧约和新约都说罪是什么极其可怕的， 好像有句话什么夸我的软弱，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 不太一样是 吧？好，这个地方呢又讲说夸我们的软，保罗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那我就想说那个软弱，这个好问题。大家说那个软弱跟这个地方有什么区别？ 软弱是你心里还想跟神好，但是就是不身不由己那种。 Yeah. 这个是你心里就不想那个了，就 是。就是信心的不坚定。 Yeah, 这个地方你看史蒂夫下的定义很好，我们常常夸自己的软弱，但是我们就故意软弱。什么叫故意软弱？我们不努力的，你要记住保罗有后半句话，如果保罗只有半句话哈，就如从罗马书以后查的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从信主就常听这句话，这句话在祷告会常听到，在跟任何的交往中常听到，生来我也觉得这话我好喜欢，认为这话多好啊，顺着我的性真的我就可以任意而活了。但是呢后面那句话是说怎么说， 感谢 神，靠着主耶稣我就脱离了。保罗说是的，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呢你如果在生命的经历中没有什么时候软弱，接着的时候就靠着主，我不是说马上有一段，有的时候是马上，有时候一段，然后你就刚强了，你就不该说前面那句话，认为你就很可能，认为人都是人心是诡诈的，你有可能故意在给自己找借口，放纵肉体的情欲啊，故意的这么找借口，所以你就会怎么样，真的就是那个神是分得清楚的哈，所以呢我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来说他就指这一部分的哈， 然后还一边还夸说你发现那时候我就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常常只了解半句话，我还一边还这么说，哎呀神的，你看我撒了谎也没关系，我这个东西软弱，你这个显出你多圣洁多救恩浩大啊。我们不能存这样的心思，不能存这样的心思。当然了，我们在心中我们要问问我的心，我真的厌恶这罪吗？我真的愿意离开这罪吗？你要说 100% 的说，你就属于那真软弱的。但如果你心中半推半就，就如同我信主有一段时间是半推半就的，认为有个好处在后面，那么那个就有点危险。我只能说危险，但是神不会放弃的啊。我还没说故意犯罪的哈，不是走那么极端的哈，这不是那个，好不好？我不知道这块儿，好，那个要小心，你要上下文一定要读清楚哈，这还没到那么严重，你把上下文读一下，你把它读一下，那个千万别往那块挂钩，这块说的不是那块儿，你们能读一下吗？上下文说。 哦，对， 好， 那从第五节开始。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这个我以前讲过哈。 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 这个离弃道理是什么意思？就不信了，不信主了啊！大家记得千万不要读错了，要不然你这块好多人都已经没救了，你知道吗？就我当初也没救了，我受完洗了还有一段时间啊，真的是不敬畏神，对罪呢还是就是妥协的态度哈。那神一直还在我身上做工，没有哈。那个地方是讲离弃道理就不信了，你知道吗？他经历，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不信，他前面加了好多定语，觉悟来世的全能，蒙了圣灵的关照，然后呢还有什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还有后来我一加，我一发现我刚信主的时候离这还差得很远呢哈。所以我就说、哦、感谢神，如果要是那时候就这么看，我估计在座没有几个存活下来的、啊、所以他那个地方那不是讲这个，那个警告的是他们希伯来书那块是讲那个，好吗？他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啊，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哈。有人诽谤就是说他们是作恶来成全这个善哈，所以呢，我知道我们中间没有这种说法哈，那我们就把这个放掉。那我就想问这块说的我们是谁？这块保罗不断说我们，这我们是指谁？ 所有人吗？是 信徒， 是不是信徒呢？这块还没到信徒那块呢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哈，我当然大家可以不同理解，没有绝对的。我同意那个谁说的那个就是斯蒂夫说这个我们，他说我照人的常话说，就是用人的常理说，这个我们其实是指人。反正你属于在这个在这个人的里边哈，这样来说，那后面的时候他又把一些人等到八节那个我们跟前面那个我们还有点区别，他那个把什么人呢？把一种。诽谤我们的人把他排除我们之外了，是不是？他说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就是说作恶已成善。我是觉得他的意义还是有变化的。这个我们前面是指所有人，就是说我们人常常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他说不是的。第二个呢他也解释不是，但是呢他说就是说那个诽谤呢，那当然不在我们之列了哈。我不知道到这儿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信主，不知道神，他就不会有说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不会有这种自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说是我们，那我们如果没信主的话，他怎么会有这样的？ 好问题，好问题。我们信主了还会有这种想法吗？我们信主了会有刚才这两种想法吗？ 初信的时候有可能有吧。 那我们就问一问为什么信主啊？ 相信有神。 只相信有神就叫信主吗？什么叫信主？ 就 承认是罪人 啊，承认自己是罪人，这是最基本的信主的前提。如果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呢，只说神啊，你定的标准太高，大家都达不到，所以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有罪显出你更荣耀哈。那这样人会不会信主啊？所以呢，这块的我们不可能是信徒啊，或者呢，当然。有人信了主呢，稀里糊涂信主，有可能这么想，但是呢，在神的眼中，这个还算不算信主？不算。所以你真正的信主一定呢，按照罗马书往下走，你就会发现怎么样，你一定诚心的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且有罪行，不是笼统的，真的是有罪行，所以你才能进下一步信主。如果你都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还有刚才这种良善话，所以说我有罪，你的标准高，这是理所，反正人人都是罪人，没什么关系嘛。其实那个信主是很有什么，很有问题的。这就像我去那个就像刘军去了检查完了以后，然后呢，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刘军就可以放心的回家了，是不是？然后也不用拿药。一样的道理，或者医生检查完了以后，刘军说这个不算病，我就不觉得我是病，这种是病，我就不在乎这个，我就留着它，那这个东西也不需要再去什么治疗了，是不是？用这个通俗的例子，所以这块的我们呢，我自己觉得呢是不会是信主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别的那个看法。 所以第三章你讲到这儿，都是讲的没有信主。 正在讲这个进程，正在诊断的过程中啊，当然跟我们过去的经历一不一致啊，跟信主以前，信主人以前的经历有没有关系？你会发现我们能发现他的影子，我们是怎么走进来的。老师，我跟大家讲哈，待人信主之前的时候，信主他最初的时候是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绝望，就像我最初的投靠耶稣都是 OK 的，那个叫什么，开始要走天路了，但是入门一定要他自己知道，我有罪，我真是个罪人，我真的是得罪了神，我真的是这些罪都是不可饶恕的，该下地狱的。我跟你讲，那个时候那个下面的救恩才真正有意义，耶稣的十字架才开始宝贵起来。 就刚才那个 Steve 问的那个问题也是一样的，就这边的人说的是没有信主的，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所以他才会认为，他才会说我的罪反而显出你的公义来了。但是刚才保罗说的那句话，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神的让我更刚强，那个是他已经认罪悔改过的 信徒， 那个罪 那是信徒。是呀，感谢神，感谢神，好吗？那个他不过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一定要问他，问的说这地方讲的这个软弱跟那个信徒那个软弱一不一样？不一样哈。这个是一直软弱，永远软弱。那信徒的软弱呢？信徒有 up 的时候，他得胜的时候再说哈。那我们先到这儿，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什么这块补充啊，或者什么？没有哈，那我们就往下哈，往下来看了。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就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这块儿哈，这个我们比他们，我想问问大家，这地方我们是指谁呢？他们是指谁呢？ 犹太人比外邦人吗？是。 罗马人。 信徒也不信的。呀，你们呢？你们觉得怎么样？呀。我跟你讲，这一段就是我们他们常常搞晕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地方的我们比他们强吗？这我们是指谁？刚才有人说是犹太人，有人说是外邦人，有人说是信徒。 那我们会不会是，就是他们是指那些，就是我的虚谎越发显出神的荣耀，或者是我们可以作为成善这些人。 啊哈。 我们是指我们没有这些想法。 啊哈。 就是说是，这个是我们，有那些想法的是他们。 啊哈。OK， 然后呢？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这些想法，但我们比他们强吗？ 呀， 嗯 ，good， 谢谢谢谢。其实呢，没有那几种想法的，也就是信徒了，是吧？你发不发现？其实差不多了。不过呢，我更喜欢万方这种说，更贴近上下文。 是吧？他不是说了吗？有这几种想法的，我们刚才都说定他们罪，该定他们罪。没这些想法的，是不是就没罪了呢？然后他保罗这个哈，他这个逻辑是非常严密的。他为了把所有人都要圈在罪底下，就是都要什么，让你心服口服的说我是罪人，而且有罪行，就是为了这个。所以呢，他就是这样，他说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第一章的时候，前面就讲那些不前不义的人，接着在第二章一开头就说你，我就觉得这个逻辑真的是很强很强。认为有人读第一章的那些不前不义的人，立马同意说是的，真的是人类多了这种不前不义的人，正在这块大发热心的大发义，那神就说你这论断人的，你有罪。哇，我就发现那个你啊，他的逻辑性非常强的，圣灵晓得人心。然后等到这个地方讲说，刚才我们都在想说，哎呀，我没这个想法，我不错，他们真的是更糟糕一点。然后他马上说，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是说所有人都是罪人。然后呢，接着他又引用圣经，下面这引用圣经啊，你们回去查哈，他是引用了好多圣经的诗篇的综合在一起，包括甚至超出诗篇的，也还有那个以赛亚书，我们不来，都是圣经的话。我们再来把这个读一下哈，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鬼，嘴唇里有蟠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个地方哈，你发现讲的这个东西哈，那我就想问问大家，连旧约的那些已经那个，就是说像那个像诺亚呀，像那个大卫呀，像亚伯拉罕呢，他们也是这样吗？ 不是吧？ 是吧？ 是不是？ 最初可能是 这样， 后面。 哦呀呀呀！所以呢，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都是天然人。你发现他说的都是天然人，都是亚当的后代，都这样。那他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呢，那么待会儿我们看到圣经再往后读才能发出现出来。到目前为止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能够逃离，有没有？我以前读这段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啊，我没有这样啊，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 没有，就是信主的时候不知道 自己这么惨哈， 没有想到罪呀。 后来才知道了这个哈，对对，我们入门的时候，你发现神的恩典极其浩大，他把各种有需要的、瘸腿的、瞎眼，用圣经那个耶稣的比喻，就是说瘸腿的、瞎眼的啊，然后呢那个什么啊，那个各种各样的哈找来，然后坐席，是不是？但是坐席的过程中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让我们永远瘸腿、永远瞎眼呢？不是了啊，这个经历哈，谢谢那谁啊，丽丽讲哈，你看在这个地方讲，就是说真的是，后来我今天最近哈，神常让我想了一个事儿哈，你知道吗？光非常的重要，是不是？是不是重要？如果在黑夜没有光的时候，大家都努力在寻找一个东西，找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是吧？就是摸到手里了也不知道是啥，你也没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那个东西，可以这样想吗？其实呢，这个地方讲的东西就是，有没有人从小到大就想行善的？有没有？没有吗？你从一开始就一直想说我就想做坏人，你有没有这样想法？ 没有。 没有哈，你一直都想做一个好人，是不是？ 那 史蒂夫你呢？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说我就决定做个坏人啊？有没有？那金刚呢？你呢？ 人之初性本 善。嗯，对，人之初性本善啊。哈哈哈哈哈。嗯，对，对对对对，这个说对了。那你们呢？有没有人？小平呢？有没有说一决定就从小就决定，或者长大就决定做个坏人？那我就跟你们提一下，其实跟这句话是矛盾的。你看这句话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啊！你看犹太人那么寻求神呢，哈、啊，然后呢，还有穆斯林也寻求神，然后呢，甚至那个有一些那个东北挑大神的也在寻求点东西啊，然后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舌头是弄诡诈，嘴唇里喙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所以你说跟我们的经历一致吗？ 不一致。 不一致。那谁对呢？啊， 圣经对 啊，凭着信心说圣经对哈、啊。后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人已经啊，就是说啊，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光。你想，一堆人都没有光的时候，在黑夜里都在朝着一个都说你找着正确的道路在跑的时候，结局是什么？他是描述一个真实人类的情况，你发现毛泽东也成了那光，然后呢，释迦牟尼也成了那光，认为人没有真光的时候找的都是，最关键是人没有光，所以呢，这些人呢，虽然他们可能从意图上甚至都是什么，都决定是做好的，但实际的结果呢，没有一个义人，都是变为无用的。你都是最后的说，你像马克思提出了那个东西，也是为了一个什么好的目标，解决人类问题，对不对？诚心的，毛泽东那个也是，蒋总统呢也是，啊。但是虽然有些人是知道自己做的不对，有些人呢觉得自己做的对，但实际上是一同变为无用，都是什么，没有光，而且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并不能知道。并不怕神，不敬畏神，可能他们觉得他们在敬畏神，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谁是，甚至有些人敬畏神，但是他们不知道谁是真正的神，这位神是怎样呢，也没有这个敬畏。所以不虔呢是很重要一个问题，我们信了主，你有没有一个敬虔的心很重要，你有没有说我做什么事都为了都要荣耀神，我做什么事也是知道谁是神要荣耀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不虔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什么，不把神当神，不荣耀他，也不什么，也不顺服他。好，那十九节做了一个总结，十九节和二十节做了总结，可不可以请那个谁帮我读一下，请那个。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好，其实这两节呢就总结了全部了。他说什么呢，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诚实的人读到这儿了，还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没罪？如果要读到这个程度了，如果还觉得自己没罪的时候，那这个人真的也就是什么， 故意犯罪， 没救了， 就有， 嗯，他没有，那光根本进不去，你知道吗？所以他后来又叫，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认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你知道吗？神把良心放在我们里边是个天窗。有你常不常到听到中国人，你跟那一般的都是好人，你再跟他传福音，他说我都是凭良心行事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说？这样人其实是在说谎，因为良心中他是不是绝对照他良心做到了呢？ 他可能愿意照良心做，但他有没有做全呢？你们说有没有一个人把良心中的全都做全了呢？做不全。我们知道，你知道孔子，我们中国人把他当圣人，但是孔子自己把我们把自己当做说做全了，把他良心的东西做全了。孔子都说自己三十而立，什么四十不惑，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哈，然后他也说他的心做不到。然后呢，那么哪儿的犹太人有没有把律法全做全了呢？ 没有。 我是说那些要求，不算那赎罪的，我就说要求没有。所以呢，律法呢，诚实的人越遵行律法，越是照良心办事，才越应该越什么敬畏神，因为他知道什么，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够昂首挺胸，在神面前我们应该是污秽的，不是跟人比。但是你发现什么时候我们会昂首挺胸？我们跟人比，我们只要跟人比的时候，我们立马就可以昂首挺胸，认为我们找的都是比我们低的人。但是神说，我不给你，我在你的里边给你放一个律法，就是什么良心，我在外面给犹太人放一个律法，这个就叫什么神的话。所以读到这儿的时候，这一段从一章的一章十七节十八节到三章的二十节，就是一件事，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犯了罪，得罪了神，而且呢是什么？而且这个罪是什么？是绝症。我们的最终的那个终点都是地狱。好，我不知道读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信主的还是指犹太人？ 全人类，我觉得这个地方。 全人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晓得律法上的话。 这个律法包含两个意思，就在那个你会发现什么？那个这是律法，一个是心中的律法，一个是犹太人，这个都包括了。呀，他做总结。 我感觉这个所有的罪人，就是说，因为也包括那个保罗，包括那些先知和那个诺亚，实际上是指老我，是吧 ？Yeah， 老我是罪人，新我是义人，是这意思吗？ 这些人还有新我吗？如果到现在的时候他们有新我吗？后面才讲怎么得新我哈， 这样我容易理解了。 啊、哦，对对，都是老我，说的对，对，都是老我，就是说算是亚当的后代，我们大家都是亚当的后代吗？对吧？都是。那个出来的，然后后面你知道吧，罗马书是非常罗新现象，在前面讲的都是什么天然人，天然人就是自然人啊，自然人没谁高谁低，你发现自然人到处都讲道德高尚的，学这个学那个，一同变为无用，好吗？这个就是让我们知罪，说了总结就是说，从那儿到现在就是像诊断一样，大家都得了绝症。所以我们要不要有时候觉得我们家里的人没有关系啊，他们还做人不错啊，没有大错啊，所以我们不用向他们传福音了。我跟你讲，当我知道这个晓得了的时候，我无论看这个人道德多高尚，钱多多，我都为他灵魂担忧，认为他必须要认识，要后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不传给他们，你是觉得说我们的父母没有做什么大恶，是照人的标准，他们都在危险中，都得了绝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使他们什么，后面再说哈，怎么做，这个是不是开玩笑的？保罗这所有的论证不是让我们什么轻忽的开玩笑的，是真的，好吗？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哈，一会儿我们就分组了哈。分组的时候，我们大家来继续讨论。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你今天对罪的态度，我知道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后面的时候都知道。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们在我们信徒中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还需要再加固这个。我们真觉得我真的是要是没有耶稣我就得了绝症下了地狱，我现在呢所有的罪行都那么可怕吗？你真觉得吗？ 我不是说用脑袋，我是说你用心，你真的天天这样的活吗？你知道吗，我要是进去到医院去被诊断完了得了癌症，我的胎都会怎么样？怀疑忧虑。如果最后连你自己也确认知道真得了癌症呢，你的胎都会是怎么样？ 绝望， 绝望，愤怒，啊。然后如果有一个方100%能治这个癌症，你会对，你会不会每一天你会怎么做？我真的看到我哥哥，我第三个哥哥，他真的是，他做商人哈，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我们家穷，他把钱看得很重，他很会做生意，省吃俭用，他都是把钱存在那个的。当他知道被得了癌症绝症了以后的时候，然后的时候什么药他都用，而且用的过程中的时候不吝啬花任何的钱。但你知道吗，我们是信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真有用，真能把我们从各样的罪中把我们脱掉救出来。我们每一天的时候真的这样把罪看成癌症吗？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不聪明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活不出那个样子的问题。不是我们心中不知道我每天有哪些罪，而是我没有把它看成那么可怕，我们还跟它妥协共处。要知道癌症的那个病毒可怕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把它摆在家里头？但我们今天还把它摆在心里头。我跟大家讲，这是极不明智的，极不聪明的一个。我不说你能脱离，我知道你也晓得怎么脱离了，在我们中间的后面来再讲你都知道，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罪的可怕。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候呢，不能够经历那么多喜乐。我知道你已经知道是罪人了，已经了，从法理上来讲你已经被赦免了，但是你没有得到那生命的能力，没让它彰显出来，就像说只是维持不死而已。如果一个癌症病人不死就是目的的话，他们最惨了。我曾经见到很严重的癌症病人非常惨，他们要死呢还巴不得早死，认为他不知道死有多可怕。当然了，要知道死有多可怕，他们直接进地狱，他绝对是有一口气他要维持住，但是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巴不得早死。所以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病在我们肉身上的这些东西都是癌症，而耶稣呢免掉了我们灵魂的灭亡。你真信主了，你绝对罪得赦免了，但是今天这药你要不让它进到你的心思中意念中，然后天天的就是跟他自己跟自己的里边的罪征战，靠着圣灵你不会成长很快的，你还会被这些罪所捆绑，还会在里头。你越妥协你就怎么样，那个就会被他控制住。所以我真的给大家今天要查到这儿，在座的我知道都信主了，在这儿的如果你开始对罪有一个新的眼光了，从心里厌恶他，从心里讨厌他，不知道的不算数，知道的就从心里厌恶他，你就讨厌他，然后呢就为这些不停的求耶稣基督宝血洗净，耶稣基督给你能力胜过他。我跟你讲，你就聪明了，你的日子就会另外变成另外一个样。我不知道大家能，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现在我们就分组了哈。那个到这儿的时候，不要笼统的说我是个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罪是照着圣灵的光照具体的。你好撒谎吗？你就要为这个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献祭，求献上耶稣宝血洗净。圣经里说，你若认你的罪，从心里往外真实的厌恶着罪，认着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并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就脱离这罪了，你就脱离这个撒谎的灵的控制。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常常的那个心中的时候那个有各样污秽的想法，你一定要征战，没有谁圣灵在等着你呢，你不起来厌恶他，不愤怒，不讨厌他，圣灵不会做工的，就由你带着他，由着他，由着你带着他，认为你 跟他妥协，灵界就这么真实。所以你们都领受了一个圣洁的心，凡是你知道的罪都要祷告，这是第一要务。你说我还有别个重要的事儿，我告诉你，那些重要的事儿都迎刃而解。你要先到把神所愤怒的、神所厌恶的东西你也厌恶，从心里往外的厌恶的时候，告诉自己我要厌恶，告诉自己我要那什么的时候，你看你的生活会是变成什么样，你看你周围的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另外一个罪是耶稣是唯一那个绝症在这儿，所以你一定要把他罪行列出来，然后呢自己要祷告，挨条的祷告。我不是说你靠自己捏着鼻子说不犯不犯，那不可能，但是你要先跟他脱离，要把他作为你征战的对象，而不是作为你的一部分。你要把他明确出来，照着圣灵的恩典明确出来。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留一个作业，今天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要问问圣灵，因为你们领受了圣洁的心了，知道的，说我有哪些罪，不要笼统的，要具体的列出来，祷告，一条条祷告。我跟你讲，圣灵会充满你，会加能力给你的，你在别个事上自然而然就有智慧，就有能力了。不虔是最大的问题，神所恨恶的你却喜爱，你却妥协，这个东西是让圣灵最担忧的一件事。我不是说神弃绝我们，是担忧。所以你要是这么做的时候，每一天列出，不要给别人看，自己跟神看，在神面前征战，你这叫隐秘处的祷告。你再往下面查，你就会越来越那个什么，越喜乐，越查你会越有力量，好不好？你回去要做一个留一个作业哦。你问神说：“神呐，光照我，我有什么罪？”神绝不说笼统的说啊、哦，你们都是罪人，神说什么什么什么罪立马都显在你的里边。你为了让自己知道写出来，然后呢祷告求耶稣的宝血洗净，耶稣的宝血涂抹，然后呢圣灵给你力量胜过他。你再看我们查完罗马书你会变成什么样子，100%的新造的人，真的是。我再跟大家讲，我知道你们已经听了我好多次好多次的见证，就是说在2004年10月12号圣灵引领我的时候，把我所有的罪光照的一条一条的认出来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我真的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真心的愿意离弃这罪的时候，圣灵就做了这样一个工作。这个是没什么奇妙的，所有人他都要，所有信徒都要这么做，他都要做，认为他不是一个笼统的神，他乃是说具体的要下手术刀的神。好，你去祷告，你要愿意你就得着。所以从那到现在的时候，我才知道信主有多荣耀，有多么我得了什么。好，所以呢请大家做这个作业好吗？去祷告为这事好吗？我想问问大家，重复一下我刚才说的作业是什么。 罪列出来 啊，好，回去祷告，写下来，别给别人看，要就写不全了，给别人看哈，只给自己看，看完了以后挨一条的祷告，好吗？藏好了，不要让别人看见哈。 最严重的罪，先从最严重的罪开始。 反正圣灵光照的都是严重的罪，我跟你讲，圣灵光照的都是说现在就这个东西影响我跟你的关系。就是我迫切想做你不让我做的，哦，显而未见的罪不算数。你看我们还没到那个境界哈，到那步处理显而未见的啊，你要能处理到显而未见那步的时候，那已经是那啥了，你已经那个已经就像保罗说，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错，但是我也不能称为义，就是这个状态。他说，保罗说，我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心，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罪，但是我也不能什么称为义，所以就进入那种状态。所以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没有人进到这个状态。 问题，如果进入到那个状态还有征战？ 好，那你到了那状态再谈这个哈，咱先从开头开始啊，先别谈那个啊，先别谈那个，我也没进到那种状态的时候呢，我也不谈那个，如果要不然就空说了，等到将来让圣灵告诉我们，巴不得我们中间几个有几个人能出来说讲这个，好吗？但是呢时候不到，到了一定会有人讲的。 其实今天敬拜的时候，神已经光照我了，光照我的罪，所以呢， 金刚监督我。 好、哦，还有感谢主。 我也得跟神认罪。 感谢主， 需要你监督我。 你看，持续祷告，持续祷告，为那祷告，神不定你的罪，认了，你不喜爱，真心要脱离，神就看你为洁净了。然后接着的时候就，你要一直厌恶他到底，别跟他妥协。哈，我们里边有两个生命，你体贴罪，老我就绝对要掌权；你不体贴罪，圣灵就掌权。这件事你得做决定。我们的意志哈，神绝不动，你必须做 make decision。啊，所以好吗？感谢莉莉哈，那个真的是这样分享。我相信神在以后还会继续做，我们大家也为彼此代祷，不要去定别人的罪，但是要祷告说圣灵啊，坐我身上，也坐在他们身上，光照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些东西，好不好？从那个你不要说你恩赐有多大，也不要说你在某些方面不用悔改的有多少，那些东西不用说，神都知道，治病就是了，治病就嗯。 2004年10月12号吧， 十月十二号 。十月十二号，您那个光照您的罪，你是就是多长时间一点点改掉的，还是一下子就？ 有些罪当时就脱落 了， 真的就是我发现有些罪是当时，后来我深圳那一次还觉得我，哎呀，这回没罪了，都脱干净了，我真的当时有这种希望，因为那喜乐太大了，真的有半年之久的时候，那个喜乐都像疯了一样。好，回去做 homework 哈。然后呢，结果的时候呢， 我是不喜欢 homework。 真的，你也要做 homework OK。然后结果后来的时候呢，我才发现有些罪，不瞒大家说，有些罪我今天天天都在征战。有些罪就得天天征战，然后有些罪一次祷告就脱落，谁也给你点信心。好，我相信你要诚心厌恶，但你必须诚心厌恶它。我发现我原来的时候在2004年10月12号之前也为一些罪征战过，但是没脱落的原因就是我心里还有点爱他，这是唯一的原因。后来我发现你要真心痛恶他了，恨不得就像说就像癌症在你身上，你恨不得就是想尽一办法要脱掉他的时候，圣灵就开始轻而易举就下去了。后来我发现人要能做到这种真心的痛恶他，愿意就是忧伤痛悔的心哈，那个是不容易，真的不过是圣灵做的工作哈，大家别担心，我们朝这个方向有圣灵的帮助，好吗？下面的时候该给你们分组了哈，然后呢还要彼此带导，好吗？然后大家做这个 homework 一定会有一些事发生的，好吗？好吧，好，一定要做 homework 啊，要单独做，不要俩人一起做哈，俩人一起做有些就说不出来了，写不出来了，你知道吗？哈，真的。哦，不用让神来监督，因为有一些事儿，有一些你可以告诉他，让他监督你哈。但是呢，实际上来说，有些不能告诉。对，你说的对，真的是吧？一告诉就少了，你知道吗？就少了很大一半了，你知道吗？圣灵是非常那啥的哈，所以呢，你要直接面对他，好吗？就你和耶稣，你也不要怕，耶稣不定你的罪，耶稣是救赎，好吗？所以感谢神，今天晚上剩下的分组哈，我们还是我觉得分组的时候大家有些需要，还有什么祷告哈，也为这个做 homework 祷告好吗？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分几组呢？我看有那个快了，快结束了哈，放心哈，好，我们一会儿分组了哈。朋友走了，朋友走了，有点那啥了。我看我姐海旭还有柯宁，我看我们今天在茶几呢。 真叫老师。